956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9.8摄氏度。今天本市天空少云，能见度良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晨气温比较低，体感偏凉。白天呢气温上升会很快，最高气温预计将攀升到29摄氏度，光照比较强烈。出行的话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1-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3-4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7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能见度良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不过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压脊的控制，天气非常晴好，但是午后的光照呢会比较强，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29摄氏度到15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1，感觉会比较舒适，而夜间呢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会有些偏凉。白天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呢，本市的早高峰路况尚可，目前呢基本上已经消退了。拥堵路段呢，只是出现在环路的以下地段，在西部地区西二环路以及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蔡胡营南路，目前呢从三环路一直持续到二环路，这一路段呢都有比较严重的拥堵状况。在北部地区呢，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呢同样也是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在东三环路的内环自北向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燕莎桥持续到京广桥。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北京呢算是雨过天晴啊，天气很凉爽，但是目前呢在南方啊，很多地方呢由于暴雨啊已经造成了灾害。 是， 当然呢很多南方的朋友呢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一个状况，很多人呢还上街去拿着桶捞鱼享受其中啊。 我跟你说，这不是说习惯不习惯、咱北京如果说真说要是能街上能捞鱼，大伙儿肯定也很新奇的就去了。 但是北京这种情况这属于百年不遇吧南方因为经常下雨嘛，大家也是不能说习以为常吧，也见怪不怪了。 咱河道里也没那么多鱼，一般南方有这种街上捞鱼啊，往往是这个大水漫了鱼塘了，把人家养的鱼给溢出来了、 大水漫了鱼塘了是吧， 这种时候还是尽量的捞完了以后赶紧给人家这个鱼农送回去，人家也辛苦一年很不容易啊。 好吧，那么之所以提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因为现在呢也算是一个旅游的好季节。 对， 因为没到暑期嘛，也算是人比较少的一个阶段，大家呢可能会想着出去玩，那么出去玩没有关系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天气的这个预测。 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软件嘛，包括一些新闻也能够看到当地的恨不得提前好几天的天气情况，那如果真的是赶上雨季或者气候不好的话呢，你要么呢是等几天，要么呢是选择其他的线路。 哎，对， 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如果大家啊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来求问求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更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更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更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更想感谢我，情绪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开启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持续不断的给我们发送过来。还有听众问说，怎么能够把问题发送到您的信息上来呀？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您的提问，说明呢你已经成功的加入了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呢你有什么问题啊就直接编辑信息发过来就可以了，但是一定留好电话号码啊主要是别留错了哈，有些问题不留电话号码大家一说也就明白了，但是您的电话号码要是留错了的话，那就真找不着您了，万一是急事儿的话呢也就帮不上您了啊， 万一是别人的呢还给人家添麻烦。 是，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啊，他想求助这么一个事儿，不知道他具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他只是说，我今年37岁，我从下学就没写过字， 哦，就从停止上学以后啊，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 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啊，就是这些字儿呢，我基本上都认识，可是呢，就是知道是什么字儿，也知道怎么写，但是就是写不出来，就心里有这个字儿，但是我写不出来，就是即便是写出来呢，也长得不像这个字儿，挺着急的。37岁哈，他说我想求助一下帮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老师啊，或者比较懂这方面的朋友啊，有什么比较好的快的办法能够让我学会基本的写字儿。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现在随着电脑使用的越来越多呀，其实很多人都遇到这个提笔忘字的情况， 但是我们提笔忘字是因为我们不经常写，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写，但是他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 对，这个可能还是呢跟上学的时候呢有可能 基础， 哎，对对对，本身基础呢相对来说薄弱一些，然后呢这些年又基本上像您所说的打从离开学校就没再写过字，那的确这个他也是一个熟练工种，没有什么窍门，您现在其实就是重新回去走小学的这一课。我觉得呢首先有一个前提，您都认识，这个就已经比初学的孩子们省了好多的事儿了，就是买一个田格本生字本，写上拼音， 写哈， 每个字写6遍，一行到两行，因为咱们田字格一般一行是6个格嘛，一行到两行，有这个过程在啊，这是其一。其二，在生活当中您还是得有意识的多练多写字 哦， 反复的巩固自然就下来了，指望找老师说给您个什么窍门，说一招一息就能改变，这个不可能。 因为学习这事儿吧，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啊，真的一个没有什么说特别快捷的说省事儿的方法。如果想学好的话啊， 对， 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电话号码是1532-171-9981，1532-171-9981。如果我们听众当中呢有，比如说语文老师， 哎， 退休了什么的，愿意帮帮人家。37岁啊，还挺年轻的，就是或者给出一些什么好的主意， 嗯， 也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这个愿意学习的一个劲头，我们还是非常支持的。田歌本六个歌哈，你业务挺熟啊，你一下就能想起来是吧？ 看你儿子那本相亲。 好吧， 这不，其实我说的不对，我现在脑子里让你这么一说都二乎了。我说的到底是田歌本还是那叫什么生字本？就有一种本是一行拼音一行字， 那叫生字本， 对吧？ 田歌本 那个是六个，田歌是不是更多一些？好像不是六个。田歌一行是不是八个？ 你这抽冷的一问我 啊，对吧？孩子还有那抄书本那更多， 抄书本就一个格， 就是一个小方格， 方格 不是田字格，那个长的那一溜字多呀。 啊、哦，家长朋友们帮我们确认一下哈、啊，到底几个格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这说几个老朋友啊凑在一块儿，打算尝试一下自助游。 好， 之前我们都是跟团游，头一回上那个自助，大家还都没这方面的经验啊。这个想问问大家，出门自助需要做一些什么攻略？ 嗯，终于鼓足了勇气、 哎、 是吧？ 很好。这值得鼓励。 对，其实啊，你要说早些年间啊，咱们的旅游有些地方呢，景点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呢，岁数大了还真不建议说自助。但现在不一样了，各方面的设备都很完善，只要说啊，带好钱，有时间啊，有精力有体力，还是挺推荐大家去自助游的，因为感觉完全不一样。 尤其旅游目的地啊，就是只要不是说那种。有很多的野趣的啊、 嗯、 就都是什么荒山野岭啊，可能 去不就完了吗、 哎、对对对， 嗯， 城市里面这种比较成熟的路线，其实无论国内国外现在问题都不大，甚至于我们在国外玩的时候还曾经见到过，你知道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朋友们担心说我们这个语言可能没有那么的流畅啊，口语会不会到国外有点抓瞎呀，我在国外亲眼见到过老两口都是聋哑人， 嗯， 还不会人家当地的语言，就通过画图就在这儿简单，其他的东西可能在网上酒店呀机票都订好了，别的这些交流就通过这样的画图和一些简单的手语，什么问题都没有， 对， 玩得开开心心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上啊，你可以下载一些软件，就你不会任何国家的语言在上面都可以通过它来智能翻译过来， 都不用非得是英语的是吧？ 对，具体之前准备点什么啊，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您得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吧，您别赶大雨天或者人雨季去、 哎、 当然除了您要非要去看海，那我们就不拦着您了。嗯，还有就是带些什么衣服， 嗯， 包括如果是出国的话，看看那儿的货币是不是需要换一些， 对， 还有就是您自己身体情况，老年人嘛，是不是需要带一些特殊的药品之类的？ 出行 个人的感受、啊， 对对对，自己常用药一定带好、 嗯。 然后呢，现在大家手机不离手，一定得带上这个充电器、充电宝，最好有一个。然后呢，国外有的地方那个插座、插头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您提前问一问，它是什么英标的呀、美标的呀，有那种什么三叉方头的、圆头的什么的，您带一个那种万能转换器。哎，这样的话呢，到国外呢，能够保证这个通讯只要是畅通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 走遍哪里都不怕，是吧？ 是， 这是需要带的一些东西啊。那么提前关于路线也要简单的规划一下，当然越细致越好啊。 嗯、 我们听众朋友呢，有很多都是特别喜欢出去玩的，而且呢去了很多地方，有很多也是自助游、自驾游什么的。这会儿呢，就特别需要你们出些自己的经验，包括一些不好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告诉大家，就让大家避免再上当嘛， 防火防， 也可以分享 防火防盗什么的这些是吧？ 类似吧啊、 嗯， 谢谢大家了。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 这算科学问题吗？ 应该算是吧，至少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我觉得，嗯。 他说我这儿啊，给孩子煮鸡蛋，嘿，巧了，运气不错，煮出一个双黄蛋来，孩子就有疑问了。那这只蛋要是没让我吃了，而是让鸡妈妈来孵的话，会不会孵出两只小鸡呢？我们帮忙团里有没有养鸡的朋友想知道吗？ 其实我也挺想知道的，我也挺想知道的，但是我知道答案 啊 啊！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小朋友的话，肯定也想知道， 也很好奇这个、 嗯、 是吧？ 对对对，能不能啊，咱们先问问养鸡的朋友吧。这个你肯定知道答案， 我知道， 对， 我知道、啊、 待会儿我们请大文给解释一下啊，大文也希望这个、 啊、 有养鸡的朋友啊，有没有这种 经验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再来看下面这两位听众的问题啊，都跟手机有关系。 对， 这好像也是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啊。 哦，我有两天没来了哈。 对，这位听众说，我用手机啊去坡峰岭。坡峰岭在哪儿？是一个特别好玩的地儿吗？ 一个山景的地方 啊。 我忘了是在海淀还是在昌平了。 之所以问的多，就是说如果说特别好的话，我们还可以推荐给大家嘛。他说我去坡峰岭拍了好多照片，特别好看，但是我这手机里东西啊存的有点多了，于是乎呢就出现了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是什么呢？叫做是清除还是忽略。结果我不小心我就给摁了清除了，不好，赶紧把这个当时心里的感叹词都发过来了，说不好，手机里的照片全没了。我就想问问还有救吗？他爬山爬了600多米、 嗯、 加上这个黄芦王可能是那儿的一个地儿啊，说照的照片特别好， 是， 结果就被我不小心给删了。 您这说着，我这就您的这个电脑问题啊，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这就赶紧查坡峰岭的情况。这是位于咱们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内的一个景点。 嗯， 树很多，都是这些野生的这些树林啊。这个山路呢，在之前已经做了这种铺设，都是用本地的这个山石去造的，景点非常的好，特别是提到，尤其到秋天的时候，元宝峰、黄芦、火炬这些树都很多，景色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如果您现在就是用您当时所说的删了的这个手机，再给我发信息，再给我们的节目发信息，那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东西已经找不回来了。 哦，因为我记得你上次说过，就一旦说出现清除了的或者误删的情况，这手机你别动它， 马上关机，什么都不要再动、 哎、还没准有戏能找回来、嗯、但一旦是进行了其他的操作， 对， 嗯， 因为我们正常就您在用微信也好啊，您所输的这些字儿、汉字或者发送的信息或者您所接受的信息，都需要在手机里面它的这个储存空间里面去进行一个储存，哪怕就是一个几行字，那也是几个字节，但一旦旧的东西删了，新的信息进来，这些字节可不定塞到哪儿去，就会把您删了的那些照片它原来所储存的那个文件给覆盖掉，这个时候即便做数据恢复，也会有很大一部分照片，可能您的照片两兆，但是进的这信息只占了3K，但这3K 就已经足以让您这两兆的照片打不开了。 嗯，如果是电脑上误删除了的话呢， 也是一样 一样的，是吧？ 就是尽量不要再去把这个硬盘哪怕说给删了，您把这硬盘赶紧取下来，没有让这个硬盘再进行新的读写工作，这种情况下通过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 Final Data 这类的数据恢复软件，还有像 Recovery 这些都是可以 还有希望 找回来的。对，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情吧，虽然跟您说了这个结果会让您觉得很失望很遗憾啊、嗯、但是呢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还想把这些东西找回来，停，第一件事就是停，就是什么都别动，把手机关机，然后去找专业的人士帮您处理 做数据恢复、 哎、 对， 还有戏能找回来。如果一旦您干了别的，这就没什么太大希望了。那么咱们总得安慰一下这位听众吧，就是换一个角度说啊，就他希望您再去一次。 我真就是这个主意。 您是吧，您就等秋天的时候再去一次，再看一下不同的风景，说不定景色会更美。 爬山这个事儿，您可能觉得爬这一次600多米很辛苦啊，但是如果说您每年到这个季节都来上这么两三趟，您会发现身体也变好了，而且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很多新的风景， 嗯， 绝对会让您不虚此行。 对，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您之前已经说了说手机里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发现手机里的东西太多，您的内存又不是很多的话、嗯、 对， 如果有比较重要或者喜欢的照片，真的提前把它保存出来，以免出现这样的让您感觉非常遗憾的事件发生啊。 我教您一方法啊，就是您自己看着点，咱们照片里面存进去都能够显示相册里面有多少张照片，您根据您的情况自己定一个标准，拍够100张导一次，还是拍够500张导一次，像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就是够1000张导一次。 嗯，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啊，不见得每张都特别好， 哎， 就是一旦就是你浏览的时候发现比如不好的， 这是你特别爱用的方法， 虚了的， 是 啊，不实的，特别难看的，你就把它删了，删一张是一张。 因为现在这些相机啊，你知道都是高像素的，动不动一张照片可能占10兆空间，那么大个儿的，那的确是你有不清楚的赶紧删。 好吧，我们安慰您一下啊，抽空再去吧。 带上我们一起啊，我们帮您拍更美的照片。 破风岭、嗯、 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跟手机有关系啊。 对，他说呢，我呢这个手机啊，我想把相片放在电脑里，别人教我的方法呢说下载一个手机助手360啊，这个我成功了，但是呢这下载这东西本身还占了我一堆的内存，我想问问能不能不下载360，直接把照片放到电脑里。当然可以，您用的呢是这个华为手机，这是安卓系统的手机，我们以前也多次的说过，这类手机您直接通过 USB 线连接到电脑上，电脑就会把您的手机识别为一个 U 盘，这个时候您点开这个 U 盘，找到里面或者叫图片，或者叫 photo， 或者叫 picture 之类的这种文件夹，里面您就会看到您所有的照片都在里头，以文件的形式存在，复制到电脑里也可以，剪切到电脑腾您的手机空间也可以，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任何第三方的手机助手软件。 嗯嗯，好吧。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咱们帮帮团线下的咱爸咱妈公益学校什么时候再招生啊？您别急啊，他们第十期的学员呢，前一阵不是刚刚开学上课吗？那么等结业之后呢，第十一期就会招，到时候呢，我们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也会呢把相关的一些信息呢放在我们的订阅号里面，只要您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应该不会错过的。 对， 您具体说是哪天招？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得很清楚很准啊，因为他们一期期要等毕业之后才能够确定， 才能再来，对， 哎，下一期是什么招生啊？什么时候招生？这位听众跟我们说了啊，生字本一行十个格，一行是十个格 啊， 和另外一行拼音呢，就是没有那个中间那个间断的，他那个， 哦， 他是说一整行一横行是十个格， 一横行十个格， 不是说里面那个一个方块里是多少个格 啊？对啊，对啊， 你想问的是这一个方块里面他给画成了几个格？ 不 是, 是那我知道米字格嘛，那画完了肯定是八个呀， 啊， 这还用说？ 一横行十个格。 您这是多大开本？16开本的吧？我们家小孩那没有十个呀。 反正有大的，有小的生字本， 是吗？ 不过一般小学生用的应该都是小的啊。 对， 这现在我也没本儿啊，这跟家这事儿就好办了啊。好，还有听众呢，问了一下，那位坡峰岭景区如果坐公交车怎么坐呀？哪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一声啊？谢谢了。 哦， 还把电话都留下来了啊。您去过的朋友，麻烦您说一声啊。不用老沉浸在丢失的照片里了，啊， 来，我这儿有，现在我就告诉您，六里桥站乘坐公交917路到周口店路口下车，换乘房32路公交到黄山店村口站下车，西行200米就到了。坐地铁的话呢，房山线到终点站苏庄站下车，步行到苏庄的公交站，换乘公交907、917、房15、房31，都是坐到周口店客运站，再换刚才咱说那套房32路黄山店村口站下车。 嗯， 你看这好学就这点好，刚查的。 您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转让新购的竹条凉席，2米乘1米8，可以折叠成0.9米，卷起来收纳就可以。因为年岁大呀，不适合睡竹凉席了。这是孩子给买的，原价196，现价100，转让。东西在望京，电话是13691402644，13691402644。这位朋友呢，转让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9成新，300块钱有商量，正常使用中。就是下水管窝折了，您得重新换一根啊，您可以上门自取。东西在地铁10号线角门东西马场北里，这就是能坑死外国人的这个北京地名，角门东西马场北里社区。电话是13521573813，13521573813。 其实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呀，好多名字都让他们真是 抓狂 抓狂，然后甚至可能放弃了学他们汉语的这个念头。就比如啊，就比如大爷， 啊，对对对对对对， 就各种这个不同的云语调的变化，就能让他们就崩溃了，是吧？好了，大家慢慢去体会吧。 其实英语也一样。 嗯， 我有一次在伦敦，这个开着车啊，就是刚到那儿，人家那儿也有自行车道，但那个自行车道呢特别的窄，而且呢有一些这个交规啊，跟咱们的这个习俗也不太一样。我呢就没有意识到人家这边自行车道上的这个骑手啊，当有这个公交车的时候，所有的机动车得在后面等着，自行车可以借道过去。 我不知道这个，我看公交车在那停着呢，我就旁边也空着，我就绕了一下，结果绕着一下呢就晃到了这位骑车的骑手，然后这位骑手呢就斜过脸来这么看着我说了一句什么你知道， 嗯， 就是 thank you， 谢谢你这个词啊，但他那个语调是这样的，我跟你学啊， thank you， 我还说哎，我别了他干嘛还谢谢我，后来明白人家是在讽刺我。 好吧，你自己慢慢体会去吧啊， 给个眼神自己体会。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一张健身卡，叫做赵伟德健身卡， 哎， 说这个位置呢就在东四十条瑞士公寓酒店这个里边，说剩余的时间呢还有17个月，到2019年10月31号，哪位朋友呢住在那附近啊，愿意健身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一下。他说我这个转让的价格呢是3800，中间呢还有一个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呢由我来承担、 哦、 那就是到店里面去转让一下嘛、 嗯、 可以，这个可以转让的啊，电话是15810581629 15810581629。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台名牌净水器999诚心，您就说没用过得了呗，还是说开了一下机试了试， 看了一眼呗， 对，给看掉了一成是吧，原价6980，现价4400，还可以再商量。这台净水器呢，这台净水器啊功能很多，有意者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咱们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电话呢是13520104826，13520104826。 嗯，这位听众啊他想转让的是十字绣，他说我有三套啊就没动过，是新的，说还有一套呢是我孩子给我起了个头，就是我眼睛不好我也不想再弄了，那就放那儿了，等于说这四套啊我打算一起出手，一共当时买的时候呢应该是200多块钱、 嗯、 现在呢我打算50，您全拿走啊，四套全部拿走，电话是6236128262，6236128262。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8成新的双人床、餐桌、沙发等等啊，一套东西等于总共200块钱，东西在马连道茶城附近，电话是17310572285，17310572285。 再说一条啊，这位呢转让的是华佗牌的真空拔罐器12罐礼盒装没有开封啊，打算100出手，留的是微信号码27122272879，他是住在西城区啊。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呢进入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有这种双簧的现象，能不能孵出俩小鸡来呢？它可以各自发育出来，但是 一 个鸡的那个蛋壳里头空间就那么大，两只在里头会打架， 而且就是它的营养能量应该也不够给两只小鸡。它不是说咱妈妈说生俩宝宝是吧？嗯， 已经这一个鸡蛋里头营养物质就那么多，两只在一起呢，小鸡在里头，到后期的时候，它实际上也要在蛋壳里头翻身啊什么的，就跟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也是蹬个腿啊什么的。两只鸡在一起，一般来讲，两只都长不好，最后就是没出生就夭折。有极个别的可能能够成功的熬到破壳，两只还都出来了。有的是那种连体鸡，你知道，就是就跟人的连体婴儿一样， 估计营养也不良， 也没办法 活不下去了哈。 要么就是一两天之后死掉。 嗯， 这个能够真的存活下来，反正我估计历史上不见得说一个没有，但是绝不是主流，大多数都会死。 要是主流， 麻烦了是吧？ 好吧，反正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您看，您怎么给他凑一下词，给小朋友去讲一下，等下小朋友能听明白才行啊。 对对对， 我们再来说说自助游的事儿吧。这位听众万里说了 啊， 自由行要事先做细致的工作 哦， 住行一定要预定好，特别是出国游 哦。 您到了地儿啊，再找住的地儿呢，挺难的 啊。是是是， 对，他说这语言呢，对我来说倒没有觉得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嗯、 因为你。下载软件啊，或者拿比划呀、画图啊，就好使了。 嗯， 另外呢，预订酒店呢，民宿网站很多。说我刚刚从美国回来，自驾游一个月，哎呦，太羡慕您了。 呵， 说我也只是在西部转了转，然后有空的话，我给你们发个视频啊。 嘿，真不错，嗯、尤其是描述，这语言不是问题，比划就好使。 另外呢，想给自助游的朋友呢提一些建议啊。还有听众说，首先呢，您要确定您观光的旅游景点儿、 啊， 说设计路线是很重要的。 对， 就因为这个地儿特别大，甭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就您打算去哪儿，然后呢设计出一个路线，因为它有这么走的，有那么走的，哪个性价比最高，最适合您，或者说您是想快点去，快点回，还是说我就优。很休闲的，不着急的， 哎、 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这个设计路线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就是提前做好一些食宿的安排。总而言之，就是做攻略呗。做攻略是需要费一些脑力的，是吧？ 相当烧脑。 他都不说话了，没少做攻略哈。 对，你是净图省事儿的。 有你在、啊。还有听众呢说了刚才那个关于手机照片被清除的事儿啊， 对，有几个朋友都说呀，现在的这个手机啊，无论是这个安卓系统的，有一些这个比较新的操作系统，还是苹果系统，都有一个或者叫已删除，或者叫什么最近删除之类的这么一个文件夹。您如果直接删除的话呢，您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目录，如果在的话，一般来讲呢，它会保留30天，30天之后才彻底删除。但是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那情况，我判断应该不会。为什么呢？ 它是清除、啊、 对，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系统容量不够，等于是从这个后台自动激发了它的这个清除空间的那个功能，那个功能是直接进行彻底删除来腾空间的。否则的话，像您所说的，存在这个回收站里面，最近删除里面，它实际上还占着空间，并不能起到放出新的储存空间的作用。 嗯，说到这空间啊，大家都是特别在意这空间啊。想问一下，说手机里的照片保存到手机里的哪里就不占容量、不占空间了呢？ 我看这位朋友这信息我也特想乐，我要问问您，您家里头要是买了一堆的菜，保存在冰箱的哪里可以不占冰箱的空间呢？ 就是这么个意思，它在哪里，只要是存在手机里，它都是占地儿的。 对 啊，可能大家是不是？我觉得他可能想问一下，就是不是上到天上？云上 云端 就不占到手机里的地儿了， 是可以的。苹果手机现在就有一个默认、实际您这个系统如果不自己设置的话，它就开通所有的照片来了以后自动往云上上传，然后把本地的那个空间只存一张缩略图，需要的时候再从云端下。但是那功能我是觉得太麻烦。 但是你弄到云上之后，它也不属于保存在手机里了。 对， 是吧？它不是完整的，您原来那个原图保存在手机里，所以也不能说是保存在手机里。因此，您的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否。 没有， 只要存在手机里，它都占手机里的地儿。 对。 好了，我们这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就是一位好像是什么洋洋奶奶是吧？ 嗯。 他说我听你们节目的时候啊，收音机的那个噪音特别吵，我站在他旁边还是可以的，我一旦离开他，他就不行了。说这怎么回事啊？ 他需要您，您的磁场很大是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的无线电接收啊，我猜您所描述的情况，您是听的这个 107.3 兆赫呀，还是听的我们的这个中波的频率1026？中波和我们的这个调频的这个广播，它有这个天线信号的一个特性的不同。有的时候的确是我们人在边上啊，实际上您别看您没有接触到这个收音机本身，但它实际上相当于您在边上给它形成了一个信号的，或者是遮挡啊，或者是反射呀，恰恰使得哎这个状态下它的这个收听信号状态是最佳的。一般来讲，中波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更大一些，调频广播受这种干扰的影响小一些。 所以言外之意呢，就是您只能跟旁边戳着了是吗？这多累呀。 您到电视机上打开那个机顶盒，在歌华有线里面您找我们，好像是3131，上次3131几的时候咱们是3141还是3161？ 不是 3121。 我不确定了。 您不记得号的话，您就一个个捋。 咱听众记得，分分钟就给你发上了。 电视频道的最后都过去了，或者您从中央一那001往回走，它就能直接是以我们这个广播开始，会直接写着北京城市广播，您进去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很清楚。 嗯，马上就会有听众给我们发过来、啊。 3101是吧？ 3101啊，这位听众说养花专家哪天来做客节目呀？我养的这个薄荷叶子老干怎么回事啊？他什么时候来我们还真的不确定啊，因为他们都挺忙。但是您养的薄荷叶子老干这事儿，我们听众应该有一些个人经验的分享。但是之前我们说过，薄荷看似哈轻轻薄薄的，清清新新的，好像很好养，但其实这东西特别不好伺候。 是， 干了不行，湿了不行，晒着不行，阴着不行，挺麻烦的。 阴着也不行啊，一般不都得背阴点养吗？ 反正它也植物都是需要阳光的， 对，一点阳光不行。 就是那个火候你能够把握的特别好，恰到好处，这是一个挺费脑子和体力的事儿。 是， 薄荷不好养，我养了好几盆儿， 是吗？ 都不幸夭折了。 我以前也养过一个这个薄荷，一个叫罗勒，你知道吧？九层塔。我都是为了 跟吃有关、啊、 我就是为做三杯鸡用。就本来人家那卖的时候吧，人家说就是您每次掐点，每次掐点，新叶子能长上，您这个好好养着呢，就以后就这叶子就不用再来买了。结果呢，我就把买回来的那批叶子都裸完了以后，就再没有了，该买还得去买去。 所以确实不太好养啊。哪位养薄荷养得很成功啊，麻烦把您的经验呢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位这个老养不好啊，总是干。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大家，松木家具怎么去味儿？说很呛人的味道，这个就是首先松木家具就是它那木头它那个味儿就大。 对，松木家具本身呢，它是有那个木材那个清香的，但是像您所说很呛人的这个味道，其实是因为这类家具啊，它在这个粘合的时候还是使用了那些胶，这些东西呢，已经像您闻到说有这么大的味儿啊，我给您的建议，您给它先搬到外头去，至少晾这么半年左右。咱们现在好的这些家具公司啊，他们无论是用板材还是用这个真正的实木材料到人家的这个家具厂，都要先在库房里面晾半年，就等于这个味儿散完了以后才用来做生产再去卖，到您家里那就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不排除有一些不太正规的这些家具厂，或者说这个抢时间抢速度不占这个库房，你知道因为这东西晾味儿啊，它是得占人家一个这个在库房里存的时间空间多少钱呀。那有些这个比较贪财的老板们直接把这个木材啊板材组装成家具送到您家里，在您家里散味儿，那您想您这肯定受不了。 对，所以这个松木本身它是很环保啊，它自身的那个清香肯定是对人体没有 害的。没事 的，但只要是木头，甭管是什么木头，它但凡做成家具都要喷漆。 对， 这喷漆甭管是什么漆，它都会含有多多少少的甲醛。 对， 只不过说这 量多量少而已， 哎，不一样而已。所以就是买家具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时间段，就是你把这个时间段要拉出来，要把这个味儿给它放够了。那至于您现在已经是不是搬回家了，那能使得招无非就是开窗通风，最近您能不能有别的地儿，您先换个地儿， 有一个屋子趁着夏天天热温度高的话呢，甲醛散发的速度还会快一些，这个倒是一个相对来说好事儿。就是您或者单腾出一间屋子来搁着这个家具，门窗紧闭，闷着它，让那个热就是甲醛快速的挥发，每天定期的开窗给它散一次，但也只能是说加速这个过程，整个这个持续的这段时间里面，您恐怕还是会受它困扰。 您都形容很呛人了嘛，所以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啊。这位听众求助一下，说我老父亲啊都93了啊，说他全身啊经常痒痒，就看着真难受， 他用过很多方法呢，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想求助一下帮友们，能不能帮老父亲解决一下这个痛苦，谢谢了。 没 有留电话啊，没有留电话、哦、反正老年人这种老年性的皮肤瘙痒是特别常见的， 对， 这跟年轻的时候没有做好保养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年纪啊新陈代谢有关系， 对、 其实也真的是没什么好的方法。 对，末梢循环的这个血管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全面的您首先给他做一个检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小的这种就是细微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栓包括血脂啊这种情况导致这个循环受阻，情况就会比较的严重。反正一定让老人千万就是再痒也别去挠，因为这个挠是无止境的，它会把皮肤给伤了、 嗯、因为到了夏天可能稍微会好一点点，它不像那么干燥了啊。 对对对， 这位听众呢想找个人啊，说这位朋友呢他以前呢住在展览路，因为搬家呀、啊、各种原因啊就失联了，说他现在呢听说他嫁到西尔奇和上帝附近了，请帮我找一下。我们帮您找谁呀、啊、 他后来他又补了一条信息过来啊、嗯、我找找啊，他后来这个这位朋友的这个姓应该我估计是一位他要找的，我估计啊是个满族的同胞，因为好像姓纳 啊、 哦、嗯， 他也没说他是谁， 叫纳立方，那个人 就是他本人是谁， 他本人姓崔 啊、 哦、只说了叫崔五哥。 行吧， 您这个这个 找 人信 找、啊、 信息基本不太合格啊， 反正我们帮您播了，这万一巧了呢，是吧？五哥找您啊， 我应该念那，好像是哈，那里方。 电话是13691654047，13691654047。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信息啊，这位说我发布的足底按摩器特别快就转让出去了，当天就成功了，你们节目太好了。还有听众呢给了我们一连串的比喻啊，神奇的帮帮团，伟大的帮帮团，高效率的帮帮团。我的黑枣树嫁接的信息发出去以后，节目还没结束，一位苹果的鱼师傅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都约好了明年春天帮我嫁接果树，说鱼师傅可好可热情了，说他是种苹果大桃的果农 哦， 你看看人家不但会种大桃，人家还会弄柿子树， 黑枣树哪就柿子？ 他嫁接完了就要接柿子呀。 哦，把黑枣树接柿子、 哎、人是要干这事儿啊。 我真是白高兴了，我还惦记明天上您那儿吃糖葫芦去呢，黑枣做的那种。 好吧，那祝您成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帮孩子呀、啊、求购一台二手的电子琴或者是钢琴都可以，说孩子特别喜欢弹，但是我们现在条件有限，暂时呢买不了新的，只能求一个二手的，难为家里闲置不用电钢琴或者是钢琴，请转让给我，电话是13269126695 13269126695。 孩子如果真的喜欢弹琴啊，我建议您一定找一台这个二手的钢琴转让，电子琴呢就除非是那种特别好的高级的电子琴，尽量别让孩子去一开始学的时候弹电子琴，那个力度那个触感 落下毛病容易 和真的钢琴还是不一样，对，那个力度的感觉会不好掌握将来啊。这位朋友呢要求购的是品牌的二手液晶电视，40到56寸之间都可以，希望是90新，700到800块钱左右。哎呀，40到56寸之间，我估计40寸的您这个价钱能拿到，56寸的稍微的这个就便宜了点啊。 再商量呗。 再商量，对、 嗯， 最好有包装箱、说明书、保修卡、发票。联系电话呢是18701496490，18701496490。 这位听众啊，帮老妈呀求一台微波炉，说最好是新的，我老妈呢这个热药用的那种就可以了啊。 哦， 就是简单一点呗， 嗯， 13621053272，13621053272，人家要新的啊。 嗯，这位朋友呢想求一台全新的伊莱克斯吸尘器，电话呢是17800189629，17800189629。 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一台不是吸尘器，你说了是吗？啊，这个也要吸尘器是吧？两个都要， 对，这两个这另一个，这条我没说呢 啊， 你说这个 它要稍微大点的、嗯、不要迷你的，就大的吸尘器啊、 嗯、 不要小吸尘器，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3811329026，13811329026。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柜机空调，格力和美的这两个牌子的优先考虑啊，最好能80新以上，电话是18301324616，18301324616。 这位听众呢替一位老同学的89岁的老母亲求一辆轮椅，他在小西天附近啊，电话是13699280321，13699280321。